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涉及到这个房子的案件。一说到这个房子啊，就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切身的利益哈。如果说您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房屋没法过户啊，比如说卖方不愿意卖给您了，哎，往往啊会让人非常的头疼，很可能会形成一个纠纷，而且这个纠纷呢很可能会旷日持久。而如果您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却被骗子所骗了，就更让这个买房人所揪心，因为呢房子买不到，钱还损失了不少。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就请到来自密云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那么一起案件就是买了房子以后却发现这个房子被法院所查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呢跟你讲一起啊，就是这个买房子却被骗子骗了之后呢，就状告中介要求赔偿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这两起案件具体怎样的情况，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当中将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的开始啊，就先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房子买了之后却发现呢自己买的房子却被法院所查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又形成了怎样的纠纷。下面呢我们就请到密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玲法官。哎，唐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一个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 您先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一说。 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李先生购买了北京一个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一套商品房。当时呢这个购买了之后也已经很快就付清了这个全款。 这是一个新房是吧？ 对，没错，是新房， 是个一手房。 对对对，一手房，新开发的这个商品房，已经付清了全款，并且这个入住手续也已经办理完了。但是呢，这个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产权过户还并没有办。这个孔母在这个就是这个孔先生，就这个咱们这个购买人，在这个还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无法办理这个产权过户。 入住了吗？ 已经办理了入住手续了。 他人住进去了吗？ 人已经住进去了，包括这个物业费啊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这个物业合同都已经签订完毕了。然后后来咱们这个购房人得知，这个因为北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呢欠密云一个公司的这个工程款，实际上有一个债权纠纷。2016年的时候呢，密云这个公司持这个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于2016年就查封了这个北京这个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李先生这个购房人购买的这套 这个房屋。李先生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了这个执行异议。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这个执行异议成立，于2017年裁定终止了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解除了对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房屋的这个查封。咱们解除了之后呢，这个密云这个公司作为债权人就不干了。咱们这个密云这公司呢，作为申请执行人对裁定不服，认为损害了他的这个债权利益，因为咱们这个房屋一旦解封了之后，他的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了。 对，没错。 于是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执行异议之诉，要求继续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 就是说你还得给我查封 了，对，没错，继续查封，并且对他进行强制执行。 等于说密云那个公司就和我们今天这位这个买房人， 对， 这个直接怼上了， 对，没错，对，这个密云公司他作为这个申请执行人起诉的时候呢，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他应当把这个咱们这个购房人，因为他们俩是直接的这个利益对立的，把他列为了这个被告。因为咱们这个在执行案件当中，这个被执行人就是咱们北京这个公司作为开发商，他呢实际上在执行异议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他认可这个咱们购房人的这个说法，所以说他相当于说法跟咱们这个购房人一致，所以就把他列为了共同被告。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执行异议当中，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不发表意见的话，那就把他列为这个第三人，或者是列为这个其他主体就可以了，不需要把他列为被告。 好，那您继续说。那么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您继续说啊。 法院，咱们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这个房屋的这个买卖、交付啊等等，所以咱们法院认为这个案情需要这个查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当时也是到这个房屋所在地去实地查看了这个房屋的相关情况，包括这个房屋具体到底有没有办理入住手续啊，房屋实际到底由谁控制啊，然后这个相关的情况都进行了实地查看。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就像您说的，已经办理入住手续了，是吧？ 对，没错。 然后我们这位这个买房人也实际住进去了，是吧？那这个房子是现在是他控制，钥匙在他手里吗？ 对，没错，因为这个钥匙在他手里，因为这个对咱们后来这个事实认定，包括这个判决结果有很重要的这个影响。然后根据咱们这个查明呢，这个咱们这购房人实际上在法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跟这个北京这个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已经足额支付了购买涉案房屋的这个房款啊， 全款付清， 对，全款付清，足额支付。然后这个购房人在本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入住手续，并且实际控制了这个房屋，并且这个涉案房屋没有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原因呢，并非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综合以上，这个咱们就认为说，最后这个李先生他实际上虽然没有取得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物权，因为他没有办理这个产权登记，但是呢，实际上根据他这些前面这些条件，他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个叫法律上叫物权期待权。虽然没有取得物权，但是我对于这个物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是肯定板上钉钉肯定能取得的，所以叫物权期待权。这个物权期待权啊，它是足以对抗一般的债权的，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密云公司和北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啊，他们俩之间就是一个普通的 债权， 一个普通的金钱债权。所以说它的这个效力它是肯定是对抗不了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购房人享有的这个物权期待权的。那然后结合咱们刚才您所问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取得物权期待权才能对抗咱们这一般债权呢？这就结合到咱们这个2015年5月5号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里边有规定，就是说这个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这个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就是必须要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这个书面的买卖合同，一定要是书面的合法有效的。第二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不动产，所以说这个节点都是要在查封之前就要把这些这个就已经完成了。然后第三点就是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并且将剩余的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就是说我虽然我要么就把这个价款已经全部支付了，要么就是我虽然没有支付完毕，但是呢 比如说我支付了这房款是100万、 嗯、 我支付了50万，剩下的50万我把它提存到法院，用这50万去偿还这个债权人的这个债权或者是债务、 嗯、 啊，履行这个。然后第四个就是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登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啊，到最后一步就是办理这个产权登记，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不是因为我这个购房人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你这个出卖人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像政策啊、 哦、 或者是这个房地产登记机构啊，或者是等等这些、 嗯、 反正跟我没关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这个办理、 嗯、 我对这个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呢不存在过错， 嗯， 不是说我怠于履行我的权利，嗯，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个不动产的买受人呢，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办理这个不动产过户登记，还不享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物权， 嗯， 但是呢根据咱们这四条的这个规定，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物权期待权，嗯、 哦、 相当于是一个准物权。 就是这个物权期待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几条才可以， 对，没错， 缺一不可、 嗯、对， 是吧， 没错。 既然现在法院认定了哈，我们这位买房人他是实际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的，那么那个申请执行人这事儿怎么办呢？ 认定了他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了之后呢、 嗯， 那就是说他的既然享有了物权期待权，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准物权，那就足以对抗他这个密云这个公司享有的这个一般债权了， 债权、嗯、对, 对，所以说咱们就最后就支持了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权利，然后最终是驳回了这个密云这个公司的诉讼请求、 哦、 嗯， 那也就是说密云这个公司如果他要想实现他的债权的话、 嗯、 那么他就得是再申请强制执行，由执行厅来重新去查找这个被执行人的相关的财产才可以、 嗯、对，没错。 那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案子就是说这个提醒咱们这个买房人啊，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对这个房子的权利状态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嗯 嗯，在买房的时候要查询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抵押啊，有没有被法院查封啊、保全呀、啊 嗯、 等等这一些这个债务纠纷， 嗯 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买了房子之后，首先你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必须要合法有效， 对 啊，其次就是说你支付了这个购房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票据一定要保存完整、啊、 嗯， 还有这个办理入住手续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一定要完整， 嗯 嗯，也不管是说有没有纠纷你都应该把它这个保存好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最终如果说这个房子能够办理产权证书了、 嗯、 一定要这个积极的履行自己的权利，不要说这个想着我已经买了这个房子了，然后相关手续房款都已经支付了，这房子就已经是我的了、 嗯、 啊，也不是说这么板上钉钉的、 嗯、 啊，就是说你该你的权利你一定要及时行使啊， 是 啊，不要怠于履行， 对， 将来这个法院说如果说涉及到你这房子的纠纷，法院要审查你这个履行权利是不是积极。 那这起案件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林法官，谢谢唐法官， 谢谢大家、 嗯、好，唐法官再会。 嗯，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那渠道的上挖着，往那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还是跟大家讲一起涉及到房子的案件。一位买房人的买房，结果呢却被骗子给骗了，被逼无奈之下呢，最终啊买房人将这个中介公司告上法院，要求中介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他认为中介公司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根本就不严，导致了自己上当受骗。那中介公司到底要不要为买房人的损失来买单呢？法院后来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还是为大家邀请到密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办公室的侯洪涛法官。哎，侯法官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侯法官，您今天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买房被骗，中介呢是不是需要担责这样一个问题哈。 对。 那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这个买房人哈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李先生啊，通过北京某房地产 经纪公司， 嗯 啊，跟这公司签了一份居间服务合同，经过这个公司居间介绍，与卖房人啊张先生最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购买楼房一套。合同约定啊，房屋价款总共是100万元。合同签订后，李先生陆续向张先生啊支付了房屋价款80万元， 嗯，还差20万没有付。那后来 那个中介公司啊支付了中介费是10000块钱， 嗯， 但是说那个此后几个月吧，张先生一直啊没有交房，以各种理由那个拖延。 嗯， 李先生心里边没底儿了， 对， 就经过那个多方打听吧，得知到张先生啊并不是该房屋的那个产权人， 嗯， 随后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最后2013年初，张先生那个因为那个合同诈骗罪啊，被咱们人民法院判处了是13年的有期徒刑。李先生， 嗯， 给付这个张先生那个80万啊，也被那个张先生挥霍了，没有退赔。 嗯，对，因为毕竟是80万嘛，已经数额特别巨大了。那么现在诈骗罪这个50万以上就算数额特别巨大，就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了，是吧？ 这个张先生啊，关键还有其他的案件， 嗯， 不光骗了这个李先生一个人， 哦， 骗了是4-5个人，总共是涉案应该是300多万吧。 啊，300多万。 对，都是因为这个卖房， 哦， 买房来骗。 嗯，都是用这种类似的手段，是吧？ 对。 嗯，那问题就是现在啊，买房人李先生的钱被张先生给挥霍的差不多了，结果呢房子也没有买成，那他多窝火呀。 李先生啊就认为这个中介公司啊作为居间方没有那个充分审查这个张先生对房屋是否具有这个合法的处分权，而造成了那个李先生这个80万元的巨大损失，要求这个中介公司啊赔偿他这个买房这个耽误时间了嘛，这个导致房屋产生一个差价啊， 嗯， 这个损失是30万元。至于说损失80万，因为刑事判决书啊涉及了，说这是由那个张先生他来退赔， 所以这一块他没办法来主张。那作为这个被告方这个房地产中介公司，他们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 中介公司认为啊，这个李先生在购买此房时啊，明知道这个张先生啊只有房屋预售合同啊，没有这个房屋产权证，这个中介公司已将那个房屋没有那个房产证明还有那个房屋票据等信息啊告知了李先生，没有提供那个虚假的情况，也没有故意隐瞒事实，所以说不同意赔偿。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在这样一个房屋的交易过程当中，中介公司作为居间方，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应该去审查这个房主到底是不是真的房主，房产证又到底是不是真的房产证，他的义务到底在于哪里？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啊有关条款是这么规定的， 嗯， 居间人啊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啊，委托人就属于这个李先生这种情况叫委托人啊，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嗯， 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个中介公司呢作为非常专业的一个中介，其对于这个买卖双方的个人啊在房产交易流程信息及注意事项上都应该有着更为专业的知识和经验， 嗯， 所以说对房产买卖过程中的重要事宜，包括这个房产证啊，这个一些重要的就是说证据材料啊，房产公司啊负有更大的审慎义务， 嗯， 应当尽力审查房源信息的真实性，房屋权利是否是共有，房屋有没有抵押这些那个情况， 嗯， 并应当充分提醒那个委托方注意。在本案中呢，房产公司啊虽然已经将那个房屋没有房产证房屋票据等信息告知这个李先生，但没有向房地产开发销售部门查明这个张先生持有这个房屋预售合同是否是真实的， 嗯， 啊这个相关的义务还是没有充分履行，存在一定的很明显的过失， 嗯， 而这个李先生那个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明知道啊这张先生没有房产证房屋票据，而是冒着那个风险与这个张先生签订这合同，这个过失也是存在很大的过失，所以说双方啊对这个结果，中介还有这个李先生都是负有责任的， 双方都要承担责任。那么谁的责任更大一些呢？ 作为这个案子来讲，应该是这个李先生的责任会更大，因为他作为这个买房人，他应该是出于谨慎，就是说有些情况 中介公司已经告知他，他自己也知道， 嗯， 但是说他愿意冒这个风险，说去买这个房，去交这个80万， 嗯， 所以说他本身对自己的权利这种保护意识是非常差的。 那最后啊，法院判决中介公司到底应该返还给我们这位李先生多少钱呢？ 按照合同法规定啊，这个赔偿损失的损失是指的是合理损失、直接损失。 嗯， 这个李先生要求将房屋差价啊损失计算到其那个起诉时止，在那个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啊，这个李先生于2012年5月啊已经购买了其他房屋，这个是经过法院查明的，双方也都认可的一个事实。所以说他要求这个房屋差价损失啊应计算到他买那个房屋，就是2012年5月，最终那个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还有相关法律规定，给双方做那个调解工作，双方也都是做了让步，最后由这个房地产经纪公司一次性赔偿这个李先生房屋差价的损失共计4万元。 哦， 而且是那个就是及时把这个4万块钱已经交付了，双方对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嗯，就是没有计算到说我起诉时止，而是计算到李先生后来又买房子那一刻止，就这之间的这样的差价。 对，这个时间点，这次交易失败了，被骗了，哎，结果他过一段时间买房了，是吧？ 嗯，对对， 只能卡到这个时间。 嗯，你着急买房嘛，是吧？ 对对对。至于他那个80万元这个经济损失，是按照那个刑事判决书啊，向那个张先生啊，这骗子去找他去追缴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尤其是买二手房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房本的审查呀。这到底这个跟您接触的人到底是不是房东啊，包括房地产中介公司到底应该尽到什么责任呢，应该更详细的更仔细的来注意哈。 作为买房人这块，我请中介啊提供那个居间服务，是吧，咱们作为消费者不要怕麻烦，是吧，多问一些为什么，多嘱咐一些，是吧，多思考一些。按照物权法规定啊，这个不动产交易啊有非常明确的条款，买房人可以严格按照物权法一条一条去对，说多问一些为什么，说这个房子啊是否是合法的，是吧，产权是否清晰，我签了合同之后我能不能保障过户，一些相关的问题，是吧，都应该是多想一想啊，把这个问题困难都想在前面，不要说拍脑门冲动，因为涉及的款项就是说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是吧， 对对对， 毕竟是说身家性命都在上面，所以说一定要谨慎，多思考思考，尽量规避这法律风险，因为作为中介这一块啊，它毕竟是盈利性组织，参差不齐啊，这个市场鱼龙混杂，是吧，有的是中介服务费与他提供的服务质量是相对应的，有的就是说我就是为了收钱，收了我把钱交了啊，我就糊弄你了，是吧，有的时候信息不对称，他故意去隐瞒，是吧，故意去欺骗，导致说这个权利人受到损失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宅基地拆迁补偿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播出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咱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